你知道吗？其实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框定自己的人生。如果想要讨好所有人，满足所有人的标准，最终只会迷失自己。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对你满意，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不是吗？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是徒劳无功的，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千万不要迷失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要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就好。你说呢？ 笑容就算宇宙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烧成微弱萤火，飘落在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让你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再苦何苦让我吃了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幸福差这一步，不在乎。 双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月看成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曾经瞬间有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留下越孤单去回忆，像月球的战争蜕变的电影，关心一辈子做过你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的不勇敢的纪念日历，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瞬间要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留下有苦的去回忆，夏天秋天牵着一点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明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的不勇敢的纪念日历，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各自的声音，就算可以很美很好听，也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留下有苦的去回忆，夏天秋天牵着这一边的电影，欢喜一辈子做不明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轻轻在出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 Oh,

次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人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你知道吗？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曾经把香烟哈描写的是相当经典。他说，烟恋上了手指，手指却把香烟给了嘴唇，香烟亲吻着嘴唇，内心却给了肺，肺以为得到了香烟的真心，却不知道伤害了自己。是手指的背叛成就了烟的多情，还是嘴唇的贪婪促成了肺的一种伤心呢？其实人生如烟，岁月无痕，烟自多情，却把自己烧得只剩下了灰，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双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咽不住，给不出，留不住，不愿结束，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读。明天的天赋，依旧他为主， 藏不住，说不出，关不住，沉迷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人生灿烂夺目，我只想透露，替你的酸楚字字流露，再苦都不顾。怎么结束？永不结束，为什么孤独还有爱埋伏，逼我陷入？天啊，你让我，你让我。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 Small 说，意志消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吃零食看视频，然后出去大吃一顿，最后战斗力恢复。欧耶，你这一个欧耶，瞬间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吧，平时生活里应该会很少有意志消沉的时候，对不对？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流星在飞走。不多前夜，心里想的，爱就像一夜迷路了，想摸索什么，得到了你深情的承诺。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热一夜那么长，挥散目送一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张开胸膛。做永远看不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起了一年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轨迹都张开胸膛。做远远看不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王平说，不睡觉，把事情想明白了再说，有时候呢也会吃零食来减压。如果你喜欢吃零食来减压的话，我可以猜测一下，你应该是一个女孩，对不对？而且透过你的网名，我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好像一般女孩的话比较喜欢通过吃来减压，然后呢男孩好像就比较喜欢通过喝酒来减压。 我个人只你想在街上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总有些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有绕到广场看一看，那街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片场，天窗，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转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只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感情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立刻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却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人在悬崖才害怕，

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